哎，你之前为什么一直节目都没在做？咱们现在已经是坐实了，就是一个果粉的节目了，就是一定要有苹果发布会之后我们才会更新。你现在工作忙吗？ 说实话不忙，就是整个人就特别没那个状态，没有创作欲，没有表达欲了。 所以这次的苹果让你有表达欲吗？前段时间不是发了那个 iMac，你为什么不聊一下那个东西？ 那有什么可聊的？ Very interesting 的一款产品。 一会儿我们会节目里带一下 iMac 硬件的事。 可以啊，你就说到 Mac OS 的时候说一下那个iMac。 可以。 你对于就24寸的 iMac，难道你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的或者你想要了解的地方吗？我觉得 iMac 真的很好，就是24寸 iMac 真的很好，非常超值的一款产品。 就是一台式机。 对。 哎，我感觉我是不是就对台式机就没有任何的。 不，主要是看你的需求呀。你要是没有，你也不剪片子，你也不就是平常在家庭娱乐，你也用别的大屏，或者你在办公的时候也不追求就是那么多屏幕做协同的话，可能它对你的就是吸引力没那么大。但这款产品真的是台式机当中的，除非你玩游戏了，那就另说。但如果你不玩游戏的话，那个设备绝对是。我觉得是苹果迄今为止出过最好的一款产品。 哇，你评价可以。 真的，哎，我跟你说一个很就是有意思的事情。因为英特尔不是送了我两颗芯片吗？然后呢还送了一个主板给我，因为我跟他们讲，我说我没平台，所以他们就也给我寄了个主板。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们那颗芯片呢，大概5000块钱，其实是两颗芯片了，其中一颗是5000，然后呢那个主板呢也将近5000块钱，就是其实这两个东西就差不多快10000块钱了。然后你知道那个 iMac 24寸的 iMac 整个一台设备才10000多块钱，然后关键呢就是因为他寄过来那两个东西之后，我就自己去买一些周边的配件嘛，像内存啊、硬盘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其实我也不是追求很顶级的东西了，但是总之我就把这些东西都买回来了。然后因为屏幕是先前就有的27寸的一个 4K 的屏幕，然后再加上什么键盘鼠标之类的，其实零零总总加起来怎么样也要20000块钱吧，应该是20000出头的这台设备，如果就单独说它的这个成本的话。然后如果说就大家真的知道这样一台设备它的形态，然后再加上它的性能方面的表现，它的优雅，不管它的优雅程度也好，还是它的性能也好，真的还是它的性价比也好，跟那个 iMac 比起来真的是完全不能比。就真的是我觉得差远了，就是一个很笨重的机身，加上就这些键盘鼠标啊等等什么之类的，性能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我自己觉得它没有特别的彪悍这样。所以我觉得 苹果还是 对 集大成者， 真正的就关键是它那个东西，就是那个屏幕非常非常好嘛。它真的，我觉得苹果一向都是买 iMac 送屏幕的那种配置，因为真的就你10000多块钱能买到这样一个屏幕，这样一个配置，真的在整个行业里面应该也找不到第二家了吧。 好，那我们聊聊这次的 WWDC 吧，关于这次的一些芯片的发布吧，也不能说是芯片的发布，那关于这次的一些功能的更新吧。这次的 WWDC 我感觉总体来说像是一种原生的这种 APP 的更新的说明书，这跟之前的它这种功能更新有很大的不同。我不知道洋葱有没有感觉到啊，就是它很大的篇幅是在 iOS 15上嘛，它一开始先聊 没有，苹果一直以来的信念就是通过召开这个开发者大会来杀死一大批开发者，就是通过一方的 第三方开发者， 对，一方的 APP 来干掉很多的第三方 APP。 就之前他可能觉得，哎，这个第三方他没想到可以这么做，或者说他没有做好，那看到第三方做了，就慢慢干掉一批，再干掉一批呗。然后他现在的 让他现在的原声越来越强。 这个事情真的 是 合理的吗？因为你想，就包括这次那个 iOS 15不是有一个 FaceTime 的更新吗？其实 FaceTime 是他第一个就说的一个更新，也是这次算是一个比较重头戏的东西。它其实整体上听起来就是用来替代 Zoom 或者说 Microsoft Team 的这样子应用的。然后我就真的觉得挖开发者墙角的意思吧。 尤其是 FaceTime 那个给链接的那个嘛， 对对， 就我看他那演示，是你在浏览器里，你都不用登录，你就写一个你的名字，你就可以进入这个 FaceTime 的对话。 对， 我觉得这个太优雅了，这个你都不用是 iPhone 的用户，对吧？你是安卓的，你而且你是在最平等的窗口，就是浏览器里打开一下，你能进入。这比那个什么 Zoom 啊、腾讯会议啊。 没有啊 ，Zoom 也是这样 的支持。 Zoom 现在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不需要你注册，也不需要你，就你甚至不需要安装 APP， 你只需要在浏览器里面，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 那他也得填个名字是吧 ？Zoom， 要不他不知道谁在说话。 你可以填名字，你也可以不填。 但苹果这种大原生会议的这个，就基本上，不给其他的会议软件一些机会了。 这个我觉得也倒不会，因为你看像这个iMessage 的应用，其实在很多国家推的也都不成功。它作为一个第一方的即时通讯工具，原本在 iOS 生态上应该是非常有发展潜力，但其实它没有发展的很成功。 因为大家都用微信了，在中国。 如果在中国的话，是中国是用微信，国外其实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习惯吧，像 WhatsApp 还有 Line，其实用的都蛮多的。 我是觉得可能就是微信跟同事啊朋友啊用微信，然后跟一些特别亲密的人可能用 iMessage， 可能是一种区分，我是这么想的，所以说可能我用 iMessage 会多一点。而且就是 iMessage 是国内你能用到的端对端加密的唯一的就不用翻墙的一个软件了。 应该也有别的吧，我记得好像有别的，只不过可能更小众一些，更不为人所知。 一旦被人所知就被强调了嘛。而且你看今年那个苹果出了一个 iCloud 加嘛，等于就是说把你的那种网页访问去做端对端加密嘛，好像是类似这种，但在中国大陆是不能用的，就它不允许你去做这个完全隐私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对于隐私这个我们后面也会聊，我觉得苹果在这方面发力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在消息这方面，其实在很多国内的用户，国内的电子设备的使用者基本上都是被腾讯和阿里这两家比较重要的公司绑架了嘛，就生态你没有办法，很多东西你是没有办法选择别的东西的，因为你周围的人都在用，包括像微信啊，包括像阿里的一些阿里系的一些应用啊等等之类的，这个都是没办法的事情。 其实短信也还好吧，就如果说抛弃群聊这种模式的话，如果说一对一的单聊，你只要找到一个人跟你用 iMessage， 但你们 iMessage 的这个发视频发图片的效率非常低下呀。 对，现在还好一点，之前那个发图片半天发不过去。 对啊， 而且像素它压缩算法也做得不好。 对， 现在还好一点，现在稍微好一点，但跟微信比那种管理文件啊管理图片还是差点意思吧，就它只能现在是满足一种隐私啊，或者说这种。 哎，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挺奇怪的，因为如果你翻墙的话，你用 WhatsApp 或者你用 Line 之类的去发，其实都我觉得都还挺方便的，为什么苹果做这个 iMessage 在图片的发送上面会很奇特？我不知道是国内的有什么网络上的污染，还是有什么特别的行为导致了这样一件事情。 我们再说回这刚才的那个 FaceTime 啊，其实我觉得可能这次的 FaceTime 给我的一个特别大的惊讶点是它这次加了那个 SharePlay 的一个特性，我觉得特别的好。这个特性呢，它讲的就是说，哎，咱俩 FaceTime 的，但是呢，我给你能同步放一个歌，然后你那边也能听到，然后我这边同步放一个播客，你那边也能听到，甚至说我这边把屏幕给你共享过去，我这个就比那个刚才说到那个会议软件要更到位一点了，因为之前可能说有一些家人 不在身边，那你可能要帮家人去操作一下手机之类的。那这次直接你原生去给他共享个屏幕，你帮他操作，真的确实是方便不少。我觉得这 Share Play， 而且我觉得这次这种 Share Play 确实是整个 iOS 15给我传达出来的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能够连接你的内容上面的一切，然后给到你的朋友啊、家人啊、其他的一些啊、同事也好。我觉得这个点确实是在回归手机这作为一种信息分享这种特性上做的非常让我满意的一点，也是我觉得让我非常惊喜的一点。 其实有关于这一点，我想给腾讯 QQ 做一个广告，就是虽然腾讯 QQ 没有做的这么好，但是它其实上面提到这些功能它都能实现，就是给你的好友分享你正在看的东西、正在听的音乐等等。当然了，它的生态肯定是没有苹果那么健全，而且在用户体验上做的也没有那么好，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已经放弃了 QQ 嘛。但其实 QQ 真的是比微信要好用很多的一个工具。 对呀、啊，因为之前咱俩那家公司不就用 QQ 吗？ 对啊， 而且主要是聊天记录什么的人家都有啊，不像微信这个 是，而且 你换个电脑什么都没了。 对，而且发的文件大小之类的也没有什么限制，不像微信。 所以我不理解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用 QQ 了，都用微信了，要不就用钉钉了。 可能是理念上的一个差别吧，因为在理念上微信刚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面向手机的替代短信的一个工具，但很多人对于 QQ 的定位还是它要上一个客户端，然后有谁上线有谁下线。虽然现在不是这样，但是其实很多人还是会对它有这样一个想法在。 或者说是现在就是大家觉得这个 QQ 就是00后 对 小孩用的，微信可能更成熟一 点。 QQ 空间可以用一下。 其实因为 QQ 不也有那个 team 嘛，人家专门去打这种企业的。 对，是的， 可能他也没打好。 对， 就被微信 现在那个企业 QQ 都不知道它是个什么状态，就 team， 他现在好像都不知道是不是叫 team。 我觉得真的挺奇怪的，就是这个挺好的一个软件现在特别发展的不好。 嗯，你像微信这种啊，对吧，这种软件你看他这种产品的逻辑，对吧，我们那个产品大神龙哥， 嗯 啊，之前前几天更新那个炸屎的那个表情，我不这个小而美嘛，我不觉得这个小而美啊，他有这功夫为什么不能啊更点别的，对吧，啊这个我们不展开了，我觉得吐槽微信的人太多了，包括我们这节目第一期节目就是从微信可以展开的。啊，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聊一下微信。其实我觉得回到我们这个啊，苹果的这个这次的啊 SharePlay 的更新，其实洋葱也提到，就是一些像 QQ 他们之前也支持，那这次苹果是通过更加系统级的支持，让这个特性更好，就是让回归了手机的一个本来的特性，对吧，就是说让你能够更好的去跟你的朋友去有一个连接。我觉得这个要真的是能够回归手机真正对于我们的价值，而不是说啊看个短视频啊这种娱乐性的性质。我觉得这个是苹果给我带来一个比较惊讶的事情。 嗯， 那相对来说就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 SharePlay 回归让我们和身边的朋友做一个连接。那 Focus 这次他推出的 Focus 则是让可以帮我们去克制一些我们能够从其他人给我们发过来的连接。我不知道洋葱有了解这个 Focus 吗？ Focus 可能就是说它是来控制你的这种通知的推送啊也好，或者说它会能够让你定时的去筛选一些你能拿到的信息。 嗯，是 这个好像比之前的那种勿扰模式是一个大的升级，或者说他现在是把勿扰放在了 Focus 的二级里，等于说 Focus 是直接替代了原来的勿扰。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要管理我们的数字生活，要比之前那一步要做得很好。你就像举个例子，就是说我可能下班了不想看钉钉了，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切换成这种下班模式，然后你可能这个时候就不会再接到钉钉的推送了。 不是你们真的敢这样做吗？ 就只能说咱看不见呗，对吧？ 对。 那如果什么时候看到就再说，因为我现在下班一般就是把钉钉开成隐式推送啊，但是就这个有时也会看，但是就不像那种显示推送又有声音啊又有震动那么明显。 嗯，因为其实我还没有上手到这个功能，所以我不知道它具体在实现上可能是怎么做的。 嗯， 因为它其实准备了几个不同的专注模式嘛，然后你可以根据工作生活情景来筛选一些通知信息，有一些优先级的， 对，它筛选不同的 APP， 有一些排序。 嗯， 我不知道这个具体会怎么去操作啊。 嗯，它的理念大概是这样，不过我这边有一个担心啊，就是说我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推送，好，那我感到啊这么心里一惊，对比我关闭了这个推送，或者说我隐藏了这个推送，我不知道这个推送什么时候会来，所以说我要保持一直的提心吊胆。我不知道这两种心情哪个会更啊让我感觉更糟糕，因为我现在就算开了隐式推送，我还是会去滑这个通知中心看有没有钉钉进来。 所以看来你们是很工作焦虑的一群人，是吗？ 对，我是觉得我尽管把它关了，我还是会看。那这样还不如说是我不会定时的来看，就等他来通知过来，我就知道这个事情。 嗯， 对，所以说我现在也是分不清他这种能够控制推送的机制对我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打消掉我完全的焦虑。 这个东西其实应该也是用户自己选择的吧，就是比如说你在生活模式下，你应该也是可以接收来自钉钉的通知。然后因为其实对于很多工作狂或者在工作上你没办法在任何时间你都必须第一时间回复消息的人来讲，这个东西你是必须一直开着的。当然可能有像你这样的就是觉得让自己很焦虑所以改成了隐式推送，但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是不建议你在某一个模式之下让它完全不推送消息的，因为毕竟你还是要看得到的嘛。 对，其实隐式推送也是更焦虑嘛，因为你要一直在看着它，一直在想着它吧，就放不下这个事情。 嗯，而且其实这个通知系统，我们不光说到这个 focus， 其实通知系统有一个比较大的改进在 iOS 15里面，就是通过机器学习来了解用户的使用习惯，它可能包括了你对于信息内容推送的一些偏好，但是具体我不知道它到时候会怎么做，但总之就是可能通过观察你自己平常在看信息的一些习惯来在某一个固定的时间段推送某一些固定的信息，比如说有一些信息可能你在下班的时候你才会看，那它可能在下班的时候才会 集中的推送给你。这样它可能这个机器学习的过程我不知道，因为苹果其实在 AI 方面一直都没有做得很好，所以我不知道它这个会不会也做得比较好。这个其实本来是一个可以大有发展的一个东西，而且其实在整场发布会上面有很多一些微小的细节都是可以看出苹果有在机器学习或者 AI 方面有一些努力的，这个通知系统是其中一部分嘛，就是通过不停的学习你对手机的使用习惯来让手机越来越适用于你，但是这个东西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可能就会显得很智障了，所以要看它的实施情况。 我是觉得 iOS 15主要我特别想聊的就是这个 SharePlay， 第二个就是这个 Focus， 其他的倒都是小打小闹吧，包括像他这个照片他这次不出了一个是那个啊动感影集一样的东西，之前他也有，只不过这次他是能够选歌了， 照片也是通过什么 AI 学习等等方式来什么更适用于你，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很悬，能不能做得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说苹果特别喜欢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做一个整合啊，你看他这次选歌就把 Apple Music 拉进来了，对吧？你选歌得用 Apple Music 吧，然后你这个不就用了我的产品了嘛，对吧？这苹果就确实还是想把能拿到的资源都拿到自己手里，我觉得这个确实是 这个本来就是它的一个生态嘛，而且在 对， 这个机器学习上刚刚还提到，我们说如果你现在用相机去拍照的话，它可以自动识别照片上面的一些文字啊、电话、地址，这个其实挺方便的，但是它其实也是把第三方 APP 的开发者路给堵死了，比如说像什么名、 啊、那些 OCR 软件之类 的，是 的， 全 完了。 它现在放在整个系统级别里面，那我觉得这样其实对用户来说是一个很方便的过程了，那就看第三方能不能做得更好吧。 嗯，我觉得对大部分用户来说基本不用第三方了吧，除非你说有些特别刚性的需求，像批量的OCR 之类的，那第三方还是可以， 嗯， 普通的基本上用不到了。 对，而且甚至可以直接在屏幕上选那个文字嘛， 嗯、 我觉得那个做的真的挺好的， 作弊一样啊。 是的， 嗯，这次还有一个就是说地图，我觉得真的挺震撼啊，就是你能在苹果的更新过的地图上去看那个斑马线、人行道，还有周围的建筑的一个简单的建模，我这个跟我看那个高德地图啊、百度地图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嗯，对。 当然，这个它肯定是需要说城市建模啊，所以说它开通的那个优先级也说啊，我们先开通那个啊哪儿那个那哪儿来着，洛杉矶啊，然后慢慢再开通别的城市。所以说，杨松刚才推荐说这就尽量少聊，因为可能国内它不见得能让它建模，对吧？它拿不到数据，所以说。就对普通的 这个它是肯定不会支持的，大家放心吧，就是永远不会看到苹果的一些地图的特性出现在中国、 嗯、但也还好，因为之前用那个我会用短信里的那个位置识别嘛，就跟朋友去聊天会看他在哪，然后这个时候我去点他那个位置，然后他那边导航的话，我看最近的更新就已经我感觉跟高德区别不大了，包括像你看那个地铁怎么去换乘啊，包括你地铁怎么去等站数啊，我觉得 在 可用性 上、在特性上 很强， 在特性上苹果本来就做的比较好嘛，但是本身这个东西地图的来源就是高德地图，所以它就算再怎么做应该也做不出一朵花来吧。 那 CarPlay 上是不是可以说这个地图能有一些花儿？ 这个我觉得可能取决于高德地图，如果他们可以做得更好，那这个 iOS 上或者其他的苹果的生态上也可以做得更好，在中国了。 其实说到这个 CarPlay， 我就想到说我第一台手机是 iPhone 5，就特别也不算特别早，然后当时我选这个手机的时候就是因为说这个手机支持 CarPlay， 然后我又买车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手机，但到现在了我还是没有自己的车，所以导致这个功能特性我一直没有用上。 而且苹果的 CarPlay 真的好用吗？我不知道国内有多少人在用啊，我不知道这个 CarPlay 是不是真的好用，你有尝试过吗？ 你很遗憾没有，暂时还没车。 因为其实各种其他的生态，包括像已经在做汽车操作系统的其实做的都还不错，当然我没有体验过 CarPlay， 所以我不知道 CarPlay 怎么样啊。但其他的基本上也都是在协同方面也可以做的很优雅了。 但是它会拉很多的厂商进来嘛，像宝马或者奔驰会进来。其实我是觉得说你手机你现在这种电动车啊新能源车它有一很大的特性就是什么呢，它就学特斯拉，我屏幕弄块大屏幕你点去吧，对吧，你点去吧，我摇个玻璃都要点二级菜单去摇去，这就给我感觉说这种车机交互跟那种拧按钮的会更好吗？会更方便吗？会适合我们操作吗？ 这个其实是行业的趋势了，就是其实不光是特斯拉在做，整个上游的厂商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个方向。因为其实各个上游的企业不管是做面板的也好，做芯片的也好，他们普遍都是认为将来整个驾驶舱内就会有很多的屏幕，所以他们是这样去做的。当然你有别的交互方式，比如说语音或者是手势都是有的，多加传感器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他们至少现在能想到的都已经想到吧，如果你不用触控的话，你当然也可以选择别的语音的方式，这个可能跟个人的习惯有关系了。 嗯，那个内容什么啊，什么小鹏汽车或者那种蔚来也好，帮我放个歌，也就是这意思。我觉得可能这种技术它 就是如果说你做成一个生态的话，比如说像 华为因为车机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发展的方向，就是鸿蒙 OS， 我们不管这个系统怎么样，就是它在汽车上其实跟手机跟你的手表的协同做的是非常好的。比如说你在，当然这个苹果肯定也是可以做到这一点，只不过我没有用过 CarPlay， 所以我不知道。那如果你用像这个鸿蒙的 手表，你想要导航到一个地方去，你之前可能是用手机做导航，然后在手机导航完成之后，你直接把手表抬起来，它就会显示这个导航的路径，然后当你跟车接近的时候，车自动就会把这个你需要导航的信息接到它的车机的屏幕上面去，不需要你做什么过多的操作。如果你有一个生态的话，其实是可以体验非常好的。但是像当然我知道像小鹏或者是像其他做汽车的这些企业，可能他们也在接入一些不同的生态，那跟手机跟你其他的电子设备做一些协同，这个是很必须的。光靠语音或者光靠这个你去触控操作的话，的确可能体验没有那么的好。 确实。那汽车这个等我们啊，等我以后有机会买了再聊吧。感觉现在可能咱俩那杨松还有什么觉得 iOS 15比较让你动心的小功能吗？ 还有就是那个就寻找的功能啊，不是如果你的 AirPods 丢了之后，你是可以直接通过 Find My 的功能直接把它找到吗？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跟 AirTag 是类似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 AirTag 啊，就知道那个找钱包的东西。这个这 支 票的之前不可以找吗？就是让它响。这个之前 AirTag 其实是类似于一个 我知道那 AirTag 是什么。我知道它就是一个小盘嘛，然后你挂哪儿， 你可以挂在哪儿，然后把它找到。它的这个特性其实是用一些定位的，其实因为我没有深入研究，它好像用的是跟蓝牙相关的一个室内定位的技术，可能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只要周围有这个 iOS 设备经过，不管是什么 iOS， 就不一定要是你自己的， 不是我的也行， 对， 别人的也行， 它都会做一个参考的定位。那这样的话，只要有苹果足够的设备在，那么你去找到这个东西其实会容易很多。因为其实网上有很多那个 UP 主做了这样一些实验，就是各种让一个人把它丢到某一个地方，然后另外一个人去找，看能不能找得到，发现找到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其实 AirPods 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容易丢的东西嘛，就很多人说 AirPods 是一个真正的苹果做出来又好用又很容易丢的东西，非常的棒。所以说如果你丢了的话，包括只是丢了一个，你也可以把它找到，就是通过这样一些定位的功能，然后你可以让在附近的时候让它发出声音，这个对于很多苹果用户来说还是一个挺实用的功能了。 是的。那感觉 iOS 我觉得我们大概就聊到这里，因为我觉得 iOS 总体来说就是它这种原生 app 的一些更新，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满意。但是我后来看完发布会发现好像大家都不是太满意，我不知道，可能大家觉得就是瞎打瞎闹了，就没有一个特别革新化的点。 一般人都希望系统可以改一下界面，就是改个图标啊，改个整个界面之类的，这个可能会下几个版本会有这个变化吧。 好，那么接下来可能聊一下我最近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 iPadOS 15，因为最近我也是在观望新的 iPad Pro 嘛，因为之前它出了那个 M1 的产品，之前我们好像也没有聊嘛。那这次呢，其实我也是关注说，如果说它这次有真正的这种提升，体验的提升，那确实入手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这次总体给我感觉，看完之后 iPadOS 怎么说呢，就是它出来的这些点我是满意的，但总感觉意犹未尽，说你这个怎么到这就没有了，对吧？这个是给我最明显的一个感受。那么其实可以简单去聊一下它的其中的几个点啊，包括像是它这种大屏幕的屏幕组件，这个就是等于说把之前 iPhone 上的这种组件搬到 iPad 上啊，只不过说是这次就是说利用了 iPad 屏幕大的特性，那这组件呢也能相应的变大，然后根据不同的 App 场景。第二个就是说 多任务，多任务，看他那个视频里演示的效果，我觉得跟之前那种多任务相比，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啊，就一个细节，就是说这次的多任务，你点一个 app，它点它最上面那三个点，它会有一个往左滑、往右滑的那么一个固定的这么一个动作。其实这个动作其实是在你的Mac 上或者 Windows 上，其实这是一个最小化的，或者说一个窗口，让它那个停留的一个动作。因为 iPad 之前这种替代的方式是用 Recent 这种替代方式，就是它的 dock 栏左边一溜是你啊一堆 App，然后右边给你可能给你留三个是你最近在用的这个 App。但其实这种 Recent 的这种形式呢，其实是没有你的个人意志来承载的。那他这次用了多任务，点三个点能往左右滑，其实是能承载你的个人意志。我想让哪个 app 常驻，那我就能让它常驻。这个其实是在多任务上能够去做一些事情的一个基础。我觉得苹果这个交互是可以的，是，最起码是能往生产力那一步去迈的。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从对多任务的操作上，也就仅此而已了。真的是觉得可能，包括它像后面的怎么说是 Tap Here 啊，或者怎么样的切换，其实我觉得也没有能够达到说最终的说这个东西能够干活那么一个状态。 其实讲真的，我觉得 iPadOS 算是就这次更新当中最小的一个更新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大版本迭代，也是叫 iPadOS 15是吗？ 对， 那 他 我 就 觉 叫 得 iPad。 它真的没有，非常的不实物，完全的没有像一个大版本的迭代。它其实像你刚刚说的，重要的变化是多任务在交互方式上的一个变化。然后我也看到了，包括它可以把几个窗口最小化为群组去操作这样一个方式，其实的确可能的确是在多任务方面有一些思考。但其实各位如果对这个数码产品感兴趣，应该都已经看到过新出的 iPad Pro M1 的 iPad Pro 在网上的一些体验。等等，那其实大家对于它的一个普遍的想法，就是因为首先 M1 这颗芯片本身性能肯定是毋庸置疑的，这个我们之前也聊过了，它可就是把一个用在电脑上的一个芯片用到了平板上，然后所以说在硬件性能上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这个系统真真正正的制约了它作为一个把硬件性能能够发挥出来的一个东西，包括就是不仅是我们这次看到这些更新啊，包括比如说你去玩游戏，你就简单的例子举一个《原神》好了，因为其实《原神》本身对硬件要求比较高的，然后大家都觉得，哎，这次用了 M1 芯片，那这个 GPU 和 CPU 的性能都提升了非常多，那我可以用非常好的体验来玩这个《原神》了吗？或者说别的游戏？其实是不行的，因为真真正正就是这个 iOS 或者 iPadOS 制约了你对于这个应用本身的一个发展。因为你会发现，本身 iOS 和 iPadOS 上这些游戏，它的画质就是比你在桌面上的要糟糕，看到的要糟糕很多，也就导致了虽然都是 M1 的芯片，比如说你用一台 iMac 24寸的 M1 芯片的，或者是 MacBook。它的芯片跟这个 iPad 是一样的，但是却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体验。就是你会发现，iPad 现在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发挥出 M1 芯片的性能，就在这个 iPad OS 真的太弱了。这次的多任务交互的确有一些变化，但是真的完全没有到痛点。包括像我们现在诟病的这个多任文件管理，它这次也没有任何的变化。这次的这个 iPadOS 的提升，真的都是一些痒点创新吧。 是的，是的，其实我还是说，跟之前咱们去年聊 WWDC 啊，或者 iPad 发布会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 iPad 它是一块屏幕。如 是。 果说你强行加上键盘，那它就永远不可能达到 Mac 那种效果，你这是一个非常人为的效果。iPad 初衷它也是从手指头去交互的。触摸去交互，包括咱们谈多任务，一块11寸的屏幕谈多任务，切好几个屏，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说我们上12.9更大一点，那就多重啊，那我们为什么不用 Mac 呢？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悖论还是谬论，我忘了怎么读了，反正就是说我对它的定位就是很简单，它就是一块屏幕，我看的频率或者说期待要比我用它的期待要更高，尤其是我们现在搞这种文字啊，或者说简单那种资料的收集，我觉得能满足轻办公就可以了。所以说我倒是觉得不是太失望。就是刚才杨聪你谈那个文件的导入，其实这个对于那种影视剪辑其实是刚需，对吧？他要导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一堆素材进来，那对他是刚需。如果说在现在这个时代吧，你不搞短视频其实你就挺落伍嘛，大家你要搞自媒体的话，那对于搞自媒体这帮人我觉得 iPad 差点意思，但对于说搞这些文字啊或者看个视频，就是我对他的期望就是这个，我不指望他能干别的，那我觉得他是 OK 的。所以说总体来说我对 iPad 还是有购买欲望，所以说我这观望也好，或者说以后还是满意的。 但其实苹果对于这个 iPad Pro 的定位，你看一下它这次的更新，有一个是你可以用 Swift Playground 来编程，而且它提供了更多的一些这个 IDE 的环境做了更好的支持。其实它明摆着就是苹果期望大家可以拿它来做这个作为生产力设备。讲真的，因为你刚刚也提到了说文字工作者，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我觉得就单纯我自己来讲好了，因为我一般来说手头可能会有好几个项目在并行，比如说我这周可能要写一个选题文章，然后呢我手头可能有2个销售的软文计划，再加上可能我自己有一些撰文的规划，而且可能明天或者后天我要去参加个什么活动，在这种多个项目并行的情况之下，文件管理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是因为比如说我可能会创建5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代表了不同的这个项目，然后这个每个文件夹里面可能需要有这个项目的拍的照片，然后有它的一些素材，然后有正文内容，这样一些不同的东西。那其实这个对于你的这个文件管理也好，还有平常你在撰写工作，你要做笔记，你要做什么多个窗口的多开也好，其实要求都是比较高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真的觉得 iPad 是完全没有办法满足需求的。那可能而且最关键的是，现在如果你搭配一套完整的 iPad Pro， 你加上笔加上键盘，如果 太贵了， 对，它甚至比 MacBook 还要贵，所以说作为生产力设备它真的还是挺不合格的。但如果你要就只是把它拿来看看爱奇艺，的确挺好的。因为上次苹果的这个更新我们也没说，前一段时间我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是写这个 iPad Pro 的屏幕的，因为它用了 mini LED 的屏幕，也算是行业内走的比较领先的一个东西吧。虽然可能很多人对它的质疑声音蛮大的，包括提到它有光晕的问题啊等等，但这个其实如果你们去了解一下 mini LED 它的iPad Pro 的配置，包括有一万个 mini LED， 然后有2500个分区，这个你们知道很多的就是非常高价格的 mini LED 电视都是做不到这样的，而且那些电视的屏幕还更大，这个只是一个更小的屏幕就有2500个分区，这个在行业内都是比较领先的一个配置，所以说可能拿它来看视频是一个真的很好的选择，拿它作为一个消费设备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你不要寄希望于可以拿它做生产。 嗯，它这个生产也只能说看一些软件服务能不能补上吧，包括你说那种文件管理，其实那种网盘啊云文件我不知道说就不在苹果的文件体系下，就是看能不能尽量能不能满足大家的这个需求吧，只能说目前看这么一个情况。而且说你如果说看好几个文档，这种我倒觉得说还是电脑这种笔记本可能会更合适一点。 对啊，所以平常我都在用笔记本嘛。 对，因为笔记本确实会更方便嘛，对吧？之前那个 iPad 真的是没有聊，因为其实我还是比较关注的，因为我对 iPad 这种需求真的是特别高，尤其是这次14寸的 Mac 没有出，所以说导致我总是想先入一个设备先进来，所以说我是之前 iPad 应该是线下发布，就是能拿到货的那天我就去他们店里了，去体验了一下那个 mini LED， 跟那个普通，因为它十二点九寸才是 mini LED， 是是， 然后十一寸还是普通的那个 LED， 然后我两个看了一下，就肉眼上真的是没有看出区别来，真的是没有看出区别来，就反复去。 这个你可能要看一些 HDR 的内容，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尤其是因为它的就是十二点九寸 mini LED 屏幕的最高亮度。激发亮度是可以的 ,HDR 是1600尼特。 啊 ,1600。 是1200还是1600我忘了。但是它的这个配置还有包括它作为一块LCD 的屏幕，它的对比度是做到了是100万比一吗，差不多。那这个配置其实跟苹果现在在售的那个五六万块钱的那个XDR 的那个大的显示器是一样的规格。所以说在用料上真的还是蛮好的。然后如果你去看一些 HDR 的内容，它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就是因为 mini LED 的特点就是它黑色可以黑得很纯粹嘛，所以说你看很多 HDR 内容它在暗处是可以明显看到更暗的，但是它的细节也更多。所以这个如果说你平常新，但因为现在其实讲真的，的确我们现在内容跟不上，而且我们国内好像也没有任何一家流播站点是真的做了 HDR 的，虽然你可以可能会看到一些 HDR 的标签，但其实那个东西都是假的。所以说至少在现在可能如果你只是拿来看它，拿它看爱奇艺的话，可能跟普通 LCD 屏幕也看不出什么太大的差别。 嗯，其实苹果还挺聪明，就是它会在相册里去放 HDR 的视频跟图片， 对， 然后两个放在一起对比。我不知道是可能这个当时白天啊店里那个光线的影响啊，还是什么意思，我反复看了好几遍这个视频，我真是从肉眼上没有任何的这个区别。而且我之前是知道说哦 mini LED 不发光，我就专门去看那个黑的地方跟那个十一寸那个黑的地方，我是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说是这个有那么震撼的点。所以说我就特别怀疑，然后我就去了那个淮海中路上那个索尼店嘛，因为他那个苹果店跟索尼店那也挺近，我去看索尼新上的那个 OLED 的那个旗舰，然后是 A90G 嘛，看那个他那个设备，哦，他那个设备也挺有意思，他主打也是那种黑色不发光，然后他就老放那种晚上放花那种视频，放花那种视频就是老多黑的地方，然后我就看那个地方，哇，这个黑是真黑啊，就是你已经看不出来，它就是纯不发光那种不发光的视频。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因为屏幕变大了导致它亮的地方要比你黑的地方要小太多，所以说你的视觉集中点就在那个亮的地方特别的明显，让你看到哇这个是黑的这个是亮的。而到了 iPad 上我们这个屏幕真的太小了，就是你有东西亮有东西暗那也是被那种屏幕你视觉范围那种啊怎么说呢比例所限制了。所以说我觉得 iPad 那种 12.9 那 mini LED 它可能更强，但我觉得看了一遍吧，我觉得还是更坚定了去买11寸。目前 没有，你不要拿它跟 OLED 去比嘛，因为其实 OLED 才是真正的像素对像素级别的发光。当然了，其实 OLED 的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就是它的亮度比较低，就它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很高的亮度，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再去看一下吧，可以再去试一试。 哎，主要是说这个 iPad 的场景，真的就也就是说床上啊沙发上去看，那这个钱我觉得还省下来去给电视会更好一点，包括像网飞啊这种它那种真正内容能跟得上的放电视上来看，确实是效果会更好吧。 这我的想法跟你一直都是一样的，就是我甚至都不理解你们这些人买 iPad 干嘛，就是如果生产力的话我用电脑，如果小屏的话我用手机，大屏娱乐我就用电视或者更大尺寸的屏幕，那么 iPad 存在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是在上下班的时候可以看吗？ 就是我那个如果说我现在在沙发上待累了我想躺着看这个视频，我就没办法看，我肯定要 躺着看平板。可以用笔记本啊，可以用笔记本吗？ 但笔记本怎么给它不有个键盘吗？它会戳在那个床上。 哎，笔记本不就是因为笔记本不就是因为有键盘，所以你躺下来的时候，就是你把它放在，比如说你那个膝盖也是这样弯曲的，或者 你 一个角度，这样不是更方便吗？因为我其实也用过一段时间的平板，而且前后我尝试过很多次，我都觉得我失败了，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没办法长时间拿着一个设备拿在手里，然后这个是一个很累的事情，包括你在床上，除非你是把那个脚给就是蜷起来，你才可能给它一个支柱，然后你能就是比较放心的看。但你那个脚，如果你累了，你把它放平，你还是得用手把它给支起来。所以我就觉得我不大能适应这种设备形态，所以我一直都不是很理解你们这些人用 iPad 是为什么。 弄个支架嘛，弄个支架不就可以了，给它支进来。 好好好， 嗯， 行 行。iPad 这边洋葱还有想聊的点吗？因为感觉确实延展了不少，但这次 WWDC 感觉，聊胜于无吧。 应该就没有了吧。我在想，可能就是如果很多做编程的码农们可以试一下用 iPad OS 来编程，会是一个怎样的体验？ 他那个 Playground， 我怎么记得之前他好像是一个什么可拖拽的一个玩具的一个教程的一个。啊， 对， 是的，现在变成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现在，我不知道他现在就是里面具体可以怎么做啊，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去看那个东西。但是这次的更新，除了包括它这个整个编程环境的一个提升之外，它也可以做来用来做编译，就是你可以把它直接输出成一个 APP。这个其实不就明摆着说你可以拿这个设备来做编程了吗？当然，好像现在还只限于 Swift 是吗？所以说， 对呀，我。想写 JavaScript 的 试试吧，试试吧。 对吧？拿 iPad 编程，我去，这个真的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真有点伪需求的意思。一个 Mac， 对吧？你拿个 Air， 哎，好吧。那我们继续去聊下一个话题吧。我觉得这次苹果在隐私上确实，我觉得是有很大的提升，好像隐私也确实是苹果一直在强调的一个事情。而且我记得他们那个，我不知道是库克还是他下面的一个人吧，就讲好像真的是针对李彦宏的那句话说啊，我们你得到了一些便利啊，但你这个隐私还能有。我一听这话啊，有点像那个，对吧，之前那个你国内的这个论调说，你要想要一些便利，那你就不能要隐私啊。这个就其实真的是很有对比性的一个发言了。你包括像这次苹果的这是推了很多的隐私特性啊，包括像这种隐私报告，对吧？你看谁弄了你的这个，谁连了你的网啊，谁要了你的权限啊，之前是有个推送的，对吧？啊，之前也不能叫推送，之前有个弹窗啊，告你谁谁谁用了这个权限。那这次苹果把这个事情呢又往前推了一步，给你出份报告。啊，这个软件用了你什么权限，哪天用的啊，这个软件又是怎么用的。我觉得这个对于本地的啊这些 APP 们，我觉得会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是呢悲观来看的话不会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国内这个环境呢确实也就这样，你不用呢就没法用，你不给他权限呢就没法用，这个意思。我觉得这可能在这方面苹果这也是能够让我坚持说啊，用 iPhone 就暂时很难让我转到安卓的一个很大的原因。真的是隐私这个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方面，所以说我不是很清楚说安卓这块隐私到底是到一个怎样的一个层面了吧。 其实那个 iOS 上面你刚说到就是有很多 APP 如果你不给它权限不能用，这个好像在 iOS 上面不存在，就是现在好像你不给它权限你还是可以进去，但在安卓上不行，就是如果你不给它这个权限你就不能开这个 APP。 然后其实那个隐私和体验，隐私安全和体验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体，这个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在于如果说某一天你真的把你 iOS 上面所有 APP 对于你的个人信息的追踪全部关闭的话，那其实你也不会得到什么太好的体验的。虽然可能用的还是 iPhone 吧，但因为现在的各种推荐机制也好，或者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都是要基于你本身的数据的。如果你数据不提供，其实你渐渐的会觉得体验没有那么好。当然这是个人的选择问题，苹果给了你这个选择，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我不希望通过牺牲我的隐私来换取体验，这个我觉得的确应该每一家厂商都应该把这个选择交给用户自己去选。然后安卓的话，就是它其实这两年的更新也都多多少少的在隐私方面越来越关注，但是毕竟因为它还是一个比较碎片化的系统，所以它不可能做到所有的设备都是一致性的，或者在隐私安全上做到像 iOS 那么好，因为 iOS 毕竟还是一个封闭的生态，而且苹果的掌控力，对生态掌控力又那么强，如果你就是不想要跟他一起搞的话，那你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生态下生存。所以说这个也是两个生态之间不同的一些差别吧，这个也注定了安卓在隐私和安全性上就不会有苹果做的那么好。 那如果说国外的安卓呢，就可能国内这些安卓手机它不叫安卓手机，它叫华为。 其实有关于 它叫小米手机， 国外的安卓生态、我之前还真的写过一篇文章。因为我之前呢、拿到了一台诺基亚的手机，那个手机呢是它用的操作系统叫做 Android One， 这个其实是谷歌在国外推的一个专门面向低端的硬件配置没有那么好的安卓设备推的这样一个系统。它的卖点呢主要在于说，如果你用比如说512兆的内存啊，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小的，就一 G 的内存啊，那么你依然可以获得一个相对不错的体验。当时其实我写的那篇文章是说，这个系统在中国是不可能生存的，因为首先呢，谷歌在推这个生态的时候，就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就是告诉所有的消费用户，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有几亿的用户，他们的内存都可能是低于两 GB 的，就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有那么发达或者对手机那么好的配置。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你的 APP 要获得更高的用户用量的话，那你自己在资源的使用方面就要特别注意了。比如说你整个 APP 的尺寸大小，或者说这个 APP 占用的就是内存资源，占用的 CPU 资源是怎么样的。那个谷歌呢专门出了一些生态工具，就是可以让开发者自己去看你这个 APP 大概需要怎样的配置，多少资源，或者你可以怎样优化的方式来获得这么个东西。但是在国外其实它真的是可以推得下去的，包括像印度这种国家。印度比如说有一个电商专门出了一个 APP， 这个 APP 呢可能才十几兆二十几兆大小，然后我不知道具体的尺寸，大概是这个尺寸吧。然后你如果装到 Android One 的设备上面的话，它依然可以保证一个相对不错的使用体验。但我们看一下国内的生态什么样子呢，就是同类的 APP， 国内的这些应用的这个尺寸都是大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比如说一个这个微博可能就要100-200兆的尺寸，然后再加上这个支付宝等等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如果你全加上，因为在国内你要用的话，你真的必须把这些都装上。装上之后呢，你这个系统基本上就卡死了，你没有任何希望用 Android One 这么个东西。所以这个其实是 iOS 和也体现了 iOS 和安卓之间一个重要的差别吧。就是你刚刚问我说国外的生态怎么样，国外的生态会相对安卓的生态会相对更好一些。那在国内的话，因为本来谷歌也没有在中国，所以说它的生态会更混乱一些。在这方面其实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其实因为前段时间我参加 ARM 的发布会， ARM 就是一家做处理器的一个公司，你可以这样理解。那今年的话，它是让所有的移动设备都跨入64位时代。 那么所以它新推的几个 IP 包括几个处理器的核心都是只支持64位了，就是将来就不再对32位提供支持，就也就意味着说将来这个所有32位的操作系统也好 APP 也好都不能在未来的安卓的设备上面使用了。但是呢它其中有一个核心是仍然向下兼容32位的，那它兼容的原因呢就是中国的安卓生态还不是很健康，所以说还有很多大量的32位的应用，那他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妥协，就是为中国用户专门做了这样一个 IP， 如果32位的应用要运行的话还是可以运行在这样一个处理器上面。所以整体上 不管从哪个层面来说，安卓在国内的生态发展其实都是比较畸形的。 对呀、啊，谷歌进不来嘛，这个那么明显的一个原因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数啊。嗯，行，这个话题我们就不展开了，然后可能其中一些因素也很怎么说呢，不太好聊。 是， 另外一个关于隐私的点，我觉得他会把 Siri 的处理不放在云上，我觉得这个确实跟之前相比好像有很大的进步，因为之前他是放在云上的嘛，所以说这就导致说有两个问题，就是说我在云上可能跟网有关系，你网慢的话我用 Siri 的话可能会慢一点，其次就是说不安全嘛，你把东西语言什么的都传到云上了，就多不安全。我为什么想提这个事情呢，因为说我这次家里装修，然后这次搭那种全屋这种 HomeKit， 我发现我用的最多的一个软件哦，不能说软件，硬件，就是 HomePod mini，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太方便了，就是你拿 Siri 去控制所有的灯，就开灯关灯也好怎么样，或者说这是一些帘窗帘也好，这个而且它的延迟非常低，所以说我在想如果说它这次把 Siri 放在本机来处理了，会不会让这个体验更加的去快一点而且更加的安全一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 Siri 以后可以有很大发展的一个地方吧。 这个我觉得他应该早就应该做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到现在才做，因为本来有很多短指令就是可以通过，因为现在像苹果的 A 芯片里面本来就是有专门应用在就是 AI inferencing 上面的这样一个单元，然后就是所谓那个 NPU 了，这个东西本来就非常有利于做，当然他可能主要的职责并不是在做语音这块的那个卷积神经网络，但是它对于这块的加速其实也是可以很有帮助的。我是因为这次我看了这个苹果的发布会，我才知道原来以前这个苹果 是放在云上， 对，是所有都是放在云上的。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一些短指令真的没有必要放在云上，因为它现在的这个自然语义的理解，其实现在算法做的还是不错的，所以说有这个更新应该就是也是应该的吧，我觉得。 我觉得隐私这块大概就这样吧，然后接下来好像是洋葱比较想聊的一个点啊，就是这个 Mac 的一个新系统，他这个名字我还不太会读，他这个英文怎么读，他这个 因为我忘了，他你能写给我看一下吗、 啊、 我忘了那个叫啥， 这个也是他的一个景点的名字吗， 应该是吧、 啊、 这个估计就念 Monterey 吧、 嗯、 可能 Monterey 啊 ，Monterey 更准确一点，可能。 嗯 嗯，杨总好像对这个 Monterey 好像啊，可能期待可能会更高一点、嗯。 对，因为我是一个生产力工作者，我平常都是在用这个台式机比较多，当然还有笔记本了。然后所以其实虽然我现在其实已经不用 Mac 的生态了，所以我也不用 Mac 了，但是我还是会比较关注它现在的 Mac 会怎么做，因为其实做广告6月26号我们微软要发布新一代的 Windows 系统了，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所以说我比较关注苹果的这个 Mac OS 它会怎么去做更新，因为其实我一直都以前一直都认为苹果在多设备协同上其实做的没有那么到位，我虽然知道它其实已经做的不错了，包括比如说你可能在 上班的路上用，下班的路上用这个苹果手机看个网页，然后到家之后我就不大希望在手机上继续看了，那我可能要在电脑上看。那这个时候其实AirDrop 是可以直接用上的，就是你把丢到你的这个大屏幕上面就可以看了，但是我仍然觉得它做的没那么到位。所以这次其实它对于 macOS 的更新就是持续了它那个所谓的什么 continuation 的那样一个东西，就是把所有的 随行嘛， 对几个大的设备之间的协同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进，嗯，包括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那个 universal control， 就是所谓的应该是叫统一控制是吗？那这个功能就是， 嗯， 它在发布会上展示的就是当你旁边放了一个 iPad 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在这个 MacBook 上面做操作的话，你甚至可以直接把鼠标通过这个 MacBook 上面的触控板直接移到这个 iPad 上面，然后直接用 MacBook 上面的这个触控板来控制你的 iPad 的设备。那么还有一些操作场景，比如说你可能在这个 iPad 上面是有一些文件，或者你拍的照片你拍的视频都在这个上面，然后你可能在 Mac OS 上面做一个视频剪辑，比如你用 Final Cut Pro 你做视频剪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直接用你的 MacBook 的触控板把这个iPad 上面的这个视频文件直接拖拽到大的 iMac 上面去，就跨三个设备做这样的操作。其实这一类的功能实现，我觉得在底层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它需要考虑的问题会非常的多样。当然这也基于现在的 iOS、 iPadOS 和 macOS 其实底层是一样的嘛，所以它在实现这个功能上可能会更方便一些，因为架构都是一致的了。那么在这种多屏协同提高生产力的问题上，我觉得一定都是应该要非常支持的，尤其是对于一些非常依赖于苹果生态的用户来说，就你家里面又有可能两台 iMac 两台 Mac， 然后有一个 iPad 有 iPhone， 那么这个功能绝对对你来说会非常非常的有用。所以这个也是我一直以来对于桌面操作系统的一个预期，然后我非常非常希望我们 Windows 可以实现和安卓之间可以实现这一点，但是很可惜，因为它本身就两个生态。当然，微软也在积极的和三星这样的厂商做合作，但是它还是没有 不是自己人， 对对对，还是不大可能做到像苹果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们生态的优势吧？ 啊，别说我们生态，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对吧？就是你说这个功能真的有那么刚需吗？因为我这边我买了那个乐哥的那个1.8米的桌子，升降桌在用啊，就是现在我会左面摆一个麦克，然后我会连一个那个27寸的显示器这么用，就你会发现没有地儿再去买摆那个 iPad 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设备也好了。 就如果你用这个设备来工作的话，其实会很有需要的，就是不管是把它当第二屏幕也好还是怎么样。而且现在其实也是很多厂商做同一个生态在推的相同的理念，像鸿蒙操作系统它也是这样做的，是前不久更新，其实这也是它的一个重要非常重要的更新。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也告诉了 iPad 用户，如果你有一台 Mac，那么你就没有必要再给你的 iPad 去配一个鼠标和键盘了，因为你的这个 MacBook 已经可以帮它实现这个功能了，就直接用它的键盘和这个触控板去对iPad 去做操作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更新吧。 其实这次我不是说准备买 iPad 吗？但其实我已经把 iPad 配件都买看好了，还没买，就我看了一个说是那个三折叠的一个小键盘，就是它能放在你的包里，就你能可以便携出去。其实我对于 iPad 用键盘鼠标这种理解的话，我是说如果说它跟我的 Mac 同时出现，那这个场景我觉得真的就是没必要了，除非我要出门了。对，我觉得这个场景一个 Mac 一个显示器，大不了我再配个显示器就可以了，我何必再去配一个11寸的屏幕当我的扩展屏呢？ 这个其实真的有挺多人在这样用的。如果你去看那个 YouTube 上面，大家尤其是很多 YouTuber 剪片子，他们都很喜欢这样去用。 尤其、 嗯、 当然如果说你真的你有一个工作室，然后你有三块大屏，当然你就不大可能再去考虑这样的使用场景了、 嗯、 但其实它作为一个扩展也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我可能还是说做这个事情要把它那种自由解想出来，就是把它那个极致的用法想出来，而不是说用一个 iPad 来救火。我觉得还可能还是一个扩展屏真的就是一个救火的一个事情吧。而且说你咱能用到这个功能也是说特别果粉的这个人才能用到啊。你要有一个 iPad， 你要有一个 Mac， 或者说你要有一个 iMac， 对吧？你一个 Mac 你也玩不顺这三个设备。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这个功能真的对我来说吸引力上我觉得还是有限吧，真的是有限。不过这次随着这种芯片的统一，苹果把iPhone 的快捷指令拿到了 Mac 上，这个倒让我觉得确实大有可为。梁松有了解就是 iPhone 上的快捷指令这种东西吗？ 我对快捷指令的唯一使用的方法就是在它的电量下降到 90% 以下的时候让它开启省电模式、 哦、 别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嗯、 我不知道你们用它来干嘛、 嗯、 你们用它是做什么的？ 我用的话也很轻量级，其实手机上也很轻量级，包括像什么推特发 Apple Music 的那个分享啊，就是乱七八糟的吧，反正好像手机上也有也很轻量级。就是因为之所以很轻量级，就是它这个东西有学习成本，虽然说它这个成本不比编程难，但它也是有一个成本在里面。 我觉得你是在侮辱苹果吧，说人家开发一个功能它的使用难易度没有编程难，怎么样都应该不会比编程难吧。 哦对对对，它是没有，它不比编程难，但是也不比我用一个 app 那样简单啊，我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还是说它有一定的成本，而且你用起来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包括虽然说它打通了系统之间的一个连接吧，但是在 iPhone 上体验我觉得场景上不是那么可发挥性空间很大。但是我看它那个在 Mac 上的展示倒是展示的效果蛮好，对吧？包括你提前做好一些设定，能自动打开一些特定的页面，一个就等于说一个按钮能够打开很多的功能，对吧？这个可能要比之前那种苹果做自动化真的要省心一些。其实苹果之前不也搞自动化吗？就那个小机器人图标在 Mac 上那个东西，我看网上也有教程在做，但好像那个好像真的是没有推起来，或者说有一定的门槛。那这次苹果觉得可能说是快捷指令这个东西在手机上可能目前看起来玩法有限，但到了 Mac 上真正的这种说我能干活的地方，就一个按钮能做很多事情，这个是这个点上他觉得是有潜力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他转移的是非常的明确的，要比 iPhone 上的玩法要多太多。 嗯， Mac 上另外一个就是能聊的点，我觉得也不能说能聊，就是这个 Safari 的啊，改版。我不知道，就是说可能现在大家都用 App 啊，这种 Safari 这种互联网 1.0 时代的这种入口大家还在用，我觉得还是一个 哎，这是电脑上，哎，你不觉得电脑上没有人在用 APP 吗？就 PC 上面应该是没有人在用 APP 的吧。 Mac 上也有 App Store， 就是 因为 但是你会发现你会在网页上干活吗？你会用什么网页上的工具吗？还是 我应该这么说啊，其实我觉得浏览器是我平常用到最多的一个东西，就是当然我不用 Safari 了，包括像之前那个用苹果设备，因为我要求所有的浏览器可以跨平台，所以我现在其实用的是 Edge。 然后其实这次的苹果的更新，它对于这个 Safari 的更新有一个其实是打在我的痛点上的，就是对那个 Tab 做分组，就是你可以保存一组 tab， 然后你只要点一下它就可以把这一组的这所有的网页都打开。这个其实对于文字工作者来说挺重要的，因为我其实平常写文章参考的资料来源是很多的，然后我平常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需求，就是可能我在上班的时候用一台电脑，然后呢这个电脑打开了有十几个网页，然后这个每一个网页可能都是我的重要的参考信息的来源，我要在他们之间不停的切换。那如果说我回到家，我要用另外一台设备来就是对就继续工作的话，那我可能还要打开这十几个网页。如果我换到另外一台电脑上，那我就要把这些链接一个一个再粘贴复制到新的就新电脑的浏览器上面去。这其实是一个很不方便的过程，而且这个操作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频繁的操作。那如果说你可以对一组 app 进行一组这个 tab 进行分组，然后再加上就是苹果本身的在就是这个就是 continuation 方面的做法的话，那其实转到另外一台设备上直接点一个按钮，你就可以打开就之前继续之前的工作状态，继续之前的浏览状态，其实一个非常好的功能。那除此之外呢，就是 Safari 还新增了一个对于插件扩展插件的支持嘛。那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苹果到现在才做，这个不是一个大家都应该做的事情嘛。然后苹果居然 Safari 到今年才支持插件，太令人意外了。 他之前应该也支持，可能这次支持的好一点。 对，我觉得之前好像有支持过，但是好像它的生态没那么健全。对对对，是的。 嗯， 所以说如果说它将来可以像我们那个微软我们做的那个 Edge， 其实生态是直接兼容了 Chrome 上面的很多那个插件嘛，所以说如果你之前是 Chrome 用户的话，大部分是可以平滑过渡到 Edge 上面来的。而且因为我们现在微软是你们苹果的最佳开发者，所以不管是在 iOS 上还是在 macOS 上都能有 Edge 这个浏览器的存在，所以说这个插件就会显得非常有用了。因为当它跨平台的时候，这些插件也能随之跟上，其实就很有用吧。至于说 Safari 的话，我不知道它这个所谓的插件如果要在移动平台上做支持，它会支持成什么样。因为比如说像那个你在 macOS 上面，可能你用 Safari 上面比如说 YouTube 可能有一个下载的插件，就是你可能对某一个 YouTube 视频非常感兴趣，然后你用一个插件就可以把这个视频下载到本地。那么这种插件我觉得在 iOS 上它应该怎么用呢？它应该用不起来吧。我也不知道 iOS 上面的 Safari 能不能支持得了这种扩展的插件，所以最后还是要看一下它的支持情况。 嗯，是的，我觉得 Safari 这个 Tab 分组确实是刚需的场景，因为我现在也在用 Chrome 那个分组嘛。其实我还是用网页端比较多的，就刚才可能还是怎么些云端的文档啊，可能还是在网页端。就是 Chrome 在这点做的不好的地方呢，它是横着弄，就是你不有标签页吗？它是在标签页上弄个色儿，弄个颜色，哎，告诉你这几个是一组，那几个是一组。我这样怎么说呢？这个也能用是吧？你可比没有色儿那种看不出来谁是谁也能用，但其实是不如 Safari 这种，它是一个竖着的，对吧？它左边栏给你来了个边栏，点开那下面是什么？这是一个书签的逻辑。 嗯 ，Chrome 呢还是一个标签页的逻辑。我觉得 Safari 真的是要比 Chrome 啊好不少。 对，所以建议大家来使用我们微软的 Edge， 我们 Edge 也是支持侧边的。 嗯，而且刚才说那个插件就真的很奇怪，因为你插件都是用 JS 来写的，那为什么啊 Safari 推进的速度这么慢？确实就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 Chrome 这个做的太好了，对吧？他就可能一家独大了。 没有，我们谷歌就是一个做浏览器的公司，当然所有的精力都花在那个上面了。 啊，但是 Chrome 那些插件很多都是 UGC 那种，也不是他自己来做的。那 这个， 那作为开发者， 之前其实 Chrome 的那个渲染引擎就是 WebKit， 最早不就是直接跟 Safari 是共享的嘛？因为那个 Safari 其实也是基于 WebKit 嘛。然后后来谷歌就分道扬镳了嘛。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自主研发，各位，就是用了人家的东西，然后之后就不朝那个方向更新，自己做一个分支出来。然后呢逐渐的变成了一个新的东西，然后别家也来用自己的， 这个谷歌是榜样、 啊、 大家要去学习一下。然后它在插件上面的支持，因为本身包括像它推的这个笔记本也叫 Chrome OS 嘛，所以说它谷歌会在 Chrome 上面下比较大的功夫，因为这个是它对于桌面的一个想法。因为它之所以在移动端推安卓，但是在桌面端推 Chrome OS， 就是因为它觉得他的想法其实跟你刚说的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你觉得未来应该是 APP 在发展，但是谷歌对于桌面端的未来的发展都是偏 Web 的，就是大家都在网页上面做所有的工作就可以了，所以这个 Chrome 会是它一个发展重点吧。 嗯，我觉得 Chrome 谷歌比较理想化， 对 吧？你在网页上你流量能圈起来吗？那国内这帮厂商可不想让你用网页了， 对 对吧？那个看个什么新闻，点击啊下 APP 去了，就这个套路，对吧？多那什么？嗯，其实一开始我还是觉得说，这个插件我作为开发者啊，我提交给 Safari， 提交给 Chrome 没有区别，没想到可能说是啊 Chrome。人家就是干这个的，所以说他可能下功夫要比 Safari 大、 嗯、 这个我倒没有考虑太多。对， 毕竟 Safari 它只是就是苹果系统里面一个组件嘛， 对，不是它的核心的东西吧。 嗯对。 Mac 的大概我们就大概聊到这里，好像最后的应该就是说 WatchOS。 嗯， WatchOS 其实嗯，我不是太关注，因为我没有这个设备，因为我最近弄了一个手环，就刚开始接触这种啊，戴这种手上来监测你身体一些机能的这种尝试吧，所以说也是慢慢在适应这种生活方式、 嗯、 但是呢总体来说还是一个观望的状态，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嗯目前对我来说还是可有可无的这么一个状态吧。洋葱对这方面有关注吗？ 其实我自己是从来不用可穿戴设备的，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真的好傻，我也不喜欢在身上带任何的东西，除了衣服之外别的什么我都不想带。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如果你做运动，然后或者是对于一些长辈来说，他要时时关注健康问题，那么一个全天候的穿戴设备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包括对于心率的实时监测，就是24小时一直在监测你的心率状态。因为之前那个 Apple Watch 就已经实现了所谓的什么心电图级别的那样一个就是心率的一个显示的功能，但是我不知道它那个是不是24小时实时的，因为我估计这个功能也挺费电的，但是至少它是做到了这种健康的全天候的这个识别的、 这个 所以说这个本身就是 Apple Watch 的一个功能嘛。那这次其实在更新上面，就是 WatchOS 的更新上面有两个比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一个是比如说它有一个东西叫走路姿势的平稳度的这样一个识别、 啊、 这个可能很多人觉得，哎，为什么要识别这个东西？可能啊，我觉得，因为我只是这样设想，就是对于很多，生物特征，这个叫生物的 matrix 这样一些指标来说，不管你的心率也好，什么也好，它可能平常都是作为你健康的一个参考的指标，来作为一个参数的参考的。那可能走路姿势的平稳度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吧，因为。要不然的话我觉得单纯只是指示你说你这个走路现在不平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避免摔倒之类的，当然它可能有这样一个功能在。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家人的健康报告，就是如果说你一家人都在用 Apple Watch 的话，那么它可以有一个信息流去显示整个家庭所有其他人员的现在一个健康状况，包括比如说你可以给老人佩戴这样一个手表，然后比如说你妈可能年纪大了，然后她心率突然在某一个时间段就出现了骤然的上升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你可能就需要去看一下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这个对于家人健康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那其实刚刚说到这个走路姿势的平稳度，我因为其实之前这个 Apple Watch 的更新，苹果在这方面一直都是和很多国际上比较重要的一些学术机构做合作的， 比如说对于早期的一些身体健康状况的一些监测和及早的发现，可以预防一些疾病方面的问题。虽然这个我觉得对于很多关注消费电子的设备的人来讲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对于一些就是对健康对他来讲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的情况下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之前的那些他做的研究可能没有很及时的了解，但是我可以举个例子啊，因为其实前一段时间华为在发布鸿蒙 OS 的时候，他们有提到说对于心脏健康的研究、睡眠呼吸暂停的研究等等，他们宣布之前是宣布跟同济大学做一个联合发起叫呼吸健康研究，那么就通过这个智能手表实现这个呼吸系统感染的一个初步的筛查。那其实这个本身它都是可穿戴设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吧。所以我觉得在健康还有运动当然就不用去多说了，很多人应该都很了解了，不管是你跑步的时候的配速啊、心率等等各方面指标的监控，还是你从事其他别的运动这个运动也好的自动识别等等，这个都是智能手表的一个重要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需要厂商在生态上面的不停的去完善，不停的去投入，才可以做得越来越好的。那至于说它其他的一些更新，什么这次宣布的可以用你的自拍头像做那个表盘这些功能，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拿出来讲。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这个东西都可以拿出一个特性出来摆到台面上来说，然后还甚至提到说你这个自拍啊，然后可以做背景虚化的调节啊等等，可能是为了炫耀它这个芯片的算力比较好吧。那还有就是可以刷照片发短信，这个我觉得应该很少有人会真的用手表去做这件事情吧。所以说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健康和运动这方面。 对对对 对， 就这方面我很赞同你。就这个尤其是我用手环这么长时间，其实唯一的一个用处就是来看我这个睡眠情况，因为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就睡眠特别不好，所以说我需要一个东西来检测我的睡眠情况。然后我感觉这个 Apple Watch 在检测睡眠这个情况上，我觉得单独一个表来说可能够呛。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我为什么要睡觉，这个也是一本网红书了，最近特别火，就讲很多就是你这个眼，包括你睡觉会有几个阶段，就是那个啊、 对对对， 快速眼动眠，对吧？就是你眼来回乱转，就说明你是那个做梦的。还有这是，还就是，然后就是什么深度睡眠，就这种东西。就是我很怀疑啊，就这个手环，一个手表，它能通过你的脉搏能监测到你眼球的动作吗？这个我甚至都有点怀疑它这个数据是怎么给我的。 这个其实我有专门在网上查过，就是大体上就是告诉各位，所有的可穿戴设备不管它的传感器有多少，其实对于睡眠的监测都是不准确的。就是它就像你刚说，它没有办法监测到你的眼动期啊等等各种，所以它其实只是通过像比如说六轴陀螺仪啊等等这些运动传感器，还有加上对你的脉搏的监测等等来大致的估算一些数据，可能有它大数据的就是东西研究成果在里面，但是它可能没有那么的准确。 对啊，所以说我在想，就一个手表够不够？就是苹果要不要出点其他的配件来打它这个健康的牌？就比如说，我看那个 Aqua 就那个绿米出了一个什么毯子，你躺在那个毯子上，你这不就能知道你翻身情况了吗？对吧？或者说你弄个眼镜儿，你就不能知道你眼动眠的情况了吗？就你配合起来，你那个睡眠的数据它是准的。否则现在就是你不看书的话，你不了解一些情况的话啊，你戴个手环戴个手表，人家给你出份报告，你可能大概是这样。但其实他可能用的算法呢，就是说用的是一个大面的算法，就科学出来说，人的睡眠前三个小时是深度睡眠不做梦，后两个小时有间断做梦，最后几个小时就快醒了，就可能做梦频率会比较高。他可能会用一个比较通用的公式给你套，然后会附着一些细节给你出一份报告。但如果说苹果说在这个健康上发力，出点其他设备带着表啊，或者这种身子下的毯子呀、我觉得那个数据才是真正准确的。所以说我对目前这个手表手环单一设备检测你这个身体情况啊，我是存疑的，它这个效果有多强我是存疑的。对，但是呢，如果说你睡觉 要带很多东西，什么有电机啊、手表啊，还是什么，那就很累了。对，真的是很累了。包括你现在睡觉带个表，我觉得都挺累了。 对啊，所以我不能理解你们这些人睡觉带着手表是什么意思。 就不戴手表，我现在不戴个手环还好，稍微好一点，它比较轻一点，比较无感。那苹果手表那天他去戴了一下，就真的挺重的，你睡觉戴个这个其实是有感觉。 我觉得应该没有太多人会把它带着睡觉吧，因为它有充电啊，就你怎么样你两天也得充一次电吧。当然了，就是这个手表和 iPad 都是我不大能理解的产品了，反正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用它。 还是说希望苹果出点其他的设备作为辅助吧。我觉得目前睡眠检测也好啊，或者怎么样，维度它能拿到身体的数据还是有限，我觉得是这样。嗯，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次发布会也还好，对，就没有说太失望。尤其是我觉得是觉得可能前面那个 iOS 15它那种回归人和人之间的沟通的多样性，以及说它管理我们数字生活上，我觉得是能看到它在发力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比单单的某一个功能的堆砌要好很多。所以说我是觉得这次的发布会是可以的，但是看到网络上好像大多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差点意思，也能理解，确实是。这个手机、平板、电脑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其实也就这样了。你说能有什么太那什么的革新呢？ 我觉得你这是果粉滤镜啊。 就是你看目前的智能手机，包括像现在的互联网厂商，其实也就都那样了。大家都是走到了一个平台期死局也好，就大家都玩不出花样了。你不之前那个什么折叠屏其实不也就那样吗？又贵而且体验也其实也就 没有。所以我们技术要发展吗？我觉得就是如果这样一个设备它本身又很贵，那就意味着它其实技术不够成熟。如果将来等它技术成熟了，它的价格下降了，而且可能表面的抗刮花能力也变强了，那个时候普及大家也会觉得它是一个刚需的，因为它毕竟就是一个小型设备，然后把它展开成一个平板，这个其实我们对它的一个设想嘛。那只不过现在可能发展没那么好，或者说后面的技术没有那么及时的跟上，因为我们现在说就是真正的发展的未来有人工智能，有 5G， 有这个像这个什么折叠屏啊等等之类，都可能是它一些细碎的方向，但是这些技术本身都没有那么的成熟，包括 AI， 你可能现在都不知道它可以干嘛，但它的的确确是你在你身边发挥了一些作用的，但只是可能它发挥的作用没有那么大。所以说等这些技术真真正正的做得越来越好了，就是会在潜移默化当中去影响大家。而且还是那句话，毕竟这是一个开发者大会，它不是一个消费用户大会，不是说我给你发一个硬件然后你去买吧这样。它很多就是包括像就是有一个环节是专门提我们这次发了有哪些 API， 那这个就是说给开发者听的嘛，然后你去用我们的这些 kit， 用我们的这些 API， 然后实现更棒的功能推向用户，那么他可能更期望说开发者本身可以呈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给我们，然后来让我们的生态做得越来越好，这个才是 WWDC 真正的价值所在嘛。 对，但是大家对他的期望已经不止于此了，对吧？科技圈春晚这种量级，就还是想说包括像苹果啊或者其他的厂商，他们的发展确实我是真的觉得是没路可走了，就目前这么一个状态，对吧？我把芯片要塞进去，塞到一块屏幕里，我要把更好的处理器塞到一块屏幕里，这导致的结果就是说这个屏幕越来越厚越来越厚。现在的 iPhone 11那比原来的 iPhone 5要厚的不知道多少，所以这点我就特别的觉得 没有啊。 Pro 不是 很无奈吧？ Pro 吗？ 对啊， 我是觉得可能对性能确实是一种比较懒的方式吧，确实可能大家确实不太好想好的点子了，所以说大家就想啊大数字好看一点来 发展接下来的智能手机，有可能智能手机也就这样了。可能下一个我们能够啊进入我们节目来讨论的，可能是下一个产品形态，但只是不知道这个形态什么时候能到。这个可能是需要理论科学迈出一大步，然后可能再过几年这种应用科学才能跟上。所以说我对接下来无论是说科技的产品啊的这种更新，我是比较悲观的。悲观在于说它可能给不了我们那么大的冲击了。我觉得大家也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吧。那我们这期节目大概就聊了这些，而且我感觉总体听下来就是很有意思，因为我看的是他那个官网的直播，就会给我一个错觉。因为我看出官网直播，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中文字母，他给我切的是英文字母，就会感觉自己英文特别。 你可以换， 我没有找到那个切换那个， 就是它有三 个 点，然后你把那个点要点出来，然后它才有字幕，你要再点一次，那说明它这个 web 的体验做的不好，你可以去投诉一下。 我拿 iPad 看的，所以说点来就看了。不过我发现我看英文字幕大部分都能看懂，我就觉得、 这个、也是苹果发布会的特点啊。 是吗？就是它能让大部分人都能看懂他在讲什么。我觉得这个用词啊都非常那种，也就四六级的水平，我觉得也没有多难。就我感觉都比 YouTube 上那种带字幕的视频要简单，就他这种发布会的英文的水平。 其实如果你们去看那个以前乔布斯的发布会，乔布斯是一个真正语速也没那么快，然后用词又很简单的一个人。你去看乔布斯的发布会，你会觉得你的英语非常非常好。但如果说你去看一些别的发布会，你去看谷歌的发布会，你就觉得我完全是在听天书、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所以苹果就特别喜欢做这种特别简单来传达的这种动作和姿势吧。 嗯， 好，那么这次的节目大概就聊到这里，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